究竟乜嘢系潜意识？人有冇灵魂噶？社会上咁多奇形怪状嘅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系咪有得解释嘅咧？啲人话已经系科学同埋灵性结合嘅时代，心理学家又点样睇啊？我系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喺城寨练心术入边话俾你哋知。 嗱，頭先咧，我哋休息嗰陣時啊，睇下我哋啲聽眾咧，但 Raymond 咧就相當之醒目啊，即刻就將呢個穆加貝今次獲獎嘅真正原因咧就講咗出嚟。 係， 佢話咧就當時就發生過一單事咧，就係穆加貝嘅老婆喺香港打記者咧。係，咁個原因就係咩咧？當時記者調查緊咧，就係一個北京關係密切嘅香港神秘公司嘅商人，徐京華同呢個穆加貝嘅之間嘅秘密交易。徐咧就同向穆加貝政府提供1亿美元嘅資金， 係 用嚟咩咧？唔係起鐵路，係打擊反對派， 係 即係打擊津巴布韋嘅泛民， 係啦， 同埋津巴布韋嘅 黃絲 黃絲帶， 係 同埋津巴布韋何俊仁。咁咧就確保穆加貝喺大選裏邊連任。 啊， 點解咧？就係要換取當地開採鑽石礦。 嗯， 嗱呢個就係佢比美國聰明，美國就用嚟用去，唔係 CIA。就是呢啲咁樣嘅所謂嘅軍方嘅情報人員，走去收買嗰啲嘅軍隊，然後咧就干預內政， 係即係助大某一啲嘅。 但中國就唔係嘅，中國表面上就係和平友好，無論不干涉別國內政， 係啦，亦都唔搞侵略， 係啦， 唔清白 和平崛起。咁但係實際上就佈滿咗呢啲姓徐嘅商人，投資1亿美金，大佬邊度有 keep 塔嚟嘅啫？呢啲 即係影子軍閥啊！ 係啦，所以你見到好多呢類咧，你一見到哇！在蒙古開採石油啊，喺基內亞伐木，突然間嗰啲女商人捐錢俾啲政黨， 係 喺香港啊， 係 嗰啲你就要小心啊！話俾你聽，嗰啲大部分都係 keeper 嚟， 係 包括牽涉到啲落後國家、第三世界國家嘅能源、礦產， 係 嗱木材都係礦產啦， 係 好多呢啲咁嘅投資咧，其實佢哋都係一個所謂分 man 嚟嘅， 嗯， 就係、是、所謂 keeper， 係 就係馬攬裏邊嗰個看門口嘅導遊嚟嘅啫， 嗯， 實際後邊咧係黑社會投資， 係 係操縱住呢啲咁樣 嘅， 咁、所以你諗下啦，佢放得1亿俾穆加貝連任，咁就肯定津巴布韋就維持到呢個和平啦， 係 咁就國際反腐敗監察組織去年指出。徐京華捐1亿元俾津巴布韋情報組織 CIO， 唔係 CIA 啊， 就進行代號蜘蛛網嘅秘密行動，以提升組織情報收集能力，打擊包括總理吉拉伊在內嘅反對派。 嗯， 徐京華背景神秘，美國國會報告指徐京華2003年在香港成立一個叫中國國際基金， 嗯， 並建立一個跨神秘跨國際網絡，叫做 Queensway。表面上是私人公司，實際上是替中共做事。 嗯， 除了穆加貝本人之外，他的妻女也是曾經在本港居住，女兒 Bonna 本港城市大學畢業，修讀期間入住大埔豪宅，就是成龍那個了。 嗯， 妻子格雷斯2009年在香港購物期間，不滿英國泰晤士報記者追訪，當街毆打記者，並在記者面上以鑽戒畫出九道傷痕，即是說那粒鑽石我想到很大粒，其實 應該是同 埋即是捉住個頭放在那裡。咁格雷斯当年喺香港扭打记者嗰阵时，正司黄仁龙以有外交豁免权同埋不受刑事检控嘅特权，决定不予起诉。 吓、啊，佢系外交人员嚟嘅咩？点解佢有外交豁免权噶啦？ 哦，可能就系呢个穆加贝俾咗个 status 佢咪得咯？ 系，即系俾咗佢，原来佢系一个外交官咁样嘅身份。 系啦，咁所以咧，呢个孔子和平奖咧，我觉得咧就即系以我哋香港人啊，即系如果用阿六八九嘅讲法，就系唔系好唔能够与时并进啊嘛，亦都唔系好知道呢个新常态啊。咁、所以咧就呢啲叫做下从不可与兵，即系见识少啊。咁就究竟下一个，我觉得就金正恩唔会嘅，其实， 嗯， 就可能系嗰啲咩南苏丹嗰啲军阀啊， 嗯。 血轉就除了津巴布韋，仲有剛果，係啦，我貼就係剛果民主共和國，係逢親有民主同共和國嗰啲都係獨裁噶嘛，係咁就呢個好大機會咧，剛果民主共和國嘅總統可能有機會攞到呢個 孔子和平獎。 喂，但係今次阿穆加貝真係好唔俾面中國喎。 佢唔去攞， 係咯，佢唔去攞。 好老啦，係嘛？佢叫個女嚟啦，咁近個女唔知咪喺香港咧，仲 唔知啦。咁但係最好笑係咧，即係佢走去即係同呢個中國大使館，咁就即係表示翻啊，多謝你哋俾個獎我啦。不過咧，我都唔知道有呢個獎啊，從來都唔從來冇留意過你有呢咁嘅孔子和平獎，都唔知係搞乜。咁啊，跟住中國大使館嘅反應又好有趣嘅，佢話：呢個嘅主辦機構咧就同我哋無關嘅，咁就係即係民間組織。 哦，等於捐錢俾穆加貝姓徐嗰商人，如果一揭發咗出嚟，佢都話係無關嘅。 即刻就其實都係 CIA 嗰種邏輯，即係嗰啲 black op 嗰啲 agent 咧，一揚咗黃咗咧就冇關係㗎，呢個同美國政府無關。 disown 啊， 係啦， 係啦，咁就一湊嗰朵就 disown 啦。 係啦， 咁就但係咧，我覺得嗱，對非洲人嚟講咧，孔子和平獎同孔子學院咧，佢撈埋一齊。 係係。 咁大家你。唔好以為孔子學院淨係喺美國啊、北美洲同埋東南亞、非洲都有好多。 照計咁多人就實有。 係啊，孔子學院啦、啊，因為佢要將嗰、那個、中國文化嘅影響力咧、遍佈全世界嘛。 其實唔係中國文化，係共產黨嘅文化。 係啦、啊，就取代呢個法國文化學協會啊，咩、啊、歌德學院啊，同埋呢個英國文化協會啊咁樣。咁、所以就叫孔子學院。咁、所以對非洲人嚟講咧，孔子和平獎同孔子學院可能係同一樣嘢嚟嘅，我覺得。 所以佢就 所以佢飛去同中國領事。去道歉話我唔得閒去攞獎係有原因的，我覺得 又或者反而係啊，中國領事自己都搞亂咗， 好亂啊， 好亂啊！喂，究竟點啊？喂，呢、這個係咁係孔子學院啦，定係孔子和平獎嘅即係組織咧咁樣？ 嗱，咁啊講開呢個非洲咧，其實你知道澳門同非洲關係都曾經好密切， 係 因為咧，譬如莫桑比克啊，有幾個安哥拉啊嗰啲咧，其實都係葡萄牙嘅殖民地。 係 ，OK。 咁以前咧，其實咧就喺澳葡治時代嘅澳門咧，咁、就有一啲咁嘅，譬如運動會啊，都係有嗰啲葡萄牙前葡萄牙殖民地去參加嘅。 係， 譬如你見到可能有啲巴西啊、莫桑比克啊、安哥拉啊嗰啲。係係。咁但係我諗，即係1999年之後咧，就我諗澳門同非洲嘅關係咧就開始慢慢變，因為曾經咧、其實你知道澳門咧係。葡萄牙的殖民過程裏面呢，他先去了非洲、然後呢就很多去澳門那些殖民跟殖民地的人來的那些呢、是非洲人來的，或者是非葡混血的、所以呢你看到澳門他有味菜叫非洲雞有緣的、即是葡國菜裡面 是 是那就是、是跟那個大航海的時代有關。澳門今天呢、就已經是、就是、離開了殖民地那麼多年了、在陳佐義的眼中呢，澳門就是一個簡直是去殖化的成功示範， 是 也都是因為它跟北京關係良好，所以就經濟發展十分之好 了、 但我都就是澳門真的不給面子、這個、陳佐義講完沒多久就又執多兩個賭廳了， 是 就是禁沙賭場又執多兩個賭廳， 是 那就澳門賭業呢低迷了兩年了，差不多已經、那就我想最灰禍首應該就是習近平反貪， 是啊， 有很大關係， 是 的，那所以呢就因為捉貪官，他現在捉到是什麼呢，連走了百幾萬都捉回去，真是幾得人害怕， 是即是連啲細嘢都捉回 去，百幾萬大佬啊，一間茶餐廳而已， 是 東莞銀行行長都即那個分行行長都不止幾個億都，那所以我覺得就澳門賭業蕭條就反貪的情況，那你看到呢就澳門我想現在政府收入都少、所以呢就我想沒什麼錢排的，應該那現在澳門呢就搭車就很容易，咁米芝蓮一粒星嗰啲咧，就二粒星嗰啲咧，就300多元有個 lunch， 係 都幾抵玩嘅。 因為我前一排都去澳門做過下嘢咁樣啦，咁、都有啲即係澳門嘅朋友都講，即係佢哋親身經歷嘅澳門嘅賭廳咧，即係其實嗰啲 VIP 房嗰個跌、生意跌得係跌咗，比起即係舊年同期啊，係講緊跌咗90%啊。真係好嚴重，因為可能你睇嗰啲新聞報道啊，成啊咁講跌咗一半啊，成啊或者嗰啲賭業股個價位跌咗幾多幾多，但係真實嗰個環境係講緊，尤其是嗰啲即係 VIP 房嗰啲先至係最大客啊嘛， 嗰啲仔出邊掹下老虎機嗰啲就搞笑嘅啫，嗰啲就 玩好少 嘅，三邊嗰啲就嗌嗰啲就搞笑嘅啫，真正係個賭廳，其實個制度咁運作嘅、就向賭場承包咗個賭廳嚟做。咁然後下面就養住一班咧，就係叫搭馬仔。搭馬仔亦都係咧，叫做拉啲賭客過嚟，就係用一個折扣嘅方式去批一啲籌碼俾佢。咁啊，等佢攞啲泥馬走去賭。然後嗰啲泥馬要去完賭台賭完之後，先至可以換翻咧，可以兑換現金嘅籌碼。咁嗱，你留意一下幾樣嘢，而家一個好特別。我諗香港人對個賭業嘅理解唔係咁清晰。其實佢以為真係一個 entertainment business， 絕對唔係。它是一個中國地下金融 洗 錢的一部分，不是洗錢，直接是它一部分。它現在變得這麼大的原因是跟中國經濟出現了這個、就是 倒退， 倒退同埋反貪有好大原因、嗯、關係咩咧？嗱，你知道中國喺2008年之後咧，係瘋狂咁印銀紙，佢嗰個量化寬鬆嘅程度仲勁過美國。 勁過美國。 嗱，香港所以咧，你鏟咗幾多郊野公園去起樓都搞唔掂嘅。 係。 個原因因為大陸人嗰啲錢冇地方去啊。佢、嗯、有兩個地方最容易嘅，一個嚟香港炒樓炒股。 嗯。 另外一個方法咩？去澳門賭。 嗯。 然後再洗一轉，當境外資金入翻。 係。 咁譬如我係一個金融機構，我收到咁多錢，嗯、我點樣賺錢咧？ 嗯、 我冇可能借到咁多出去， 其實放數都放唔到啦。 因為你政策性貸款，你又指定俾我貸款俾嗰啲咁嘅國營企業等等嗰啲，但民間好多中小企業借唔到錢嘅。咁、 嗯、 開始就形成咗啲叫黑市利率啊，即係黑市融資嘅市場啦。咁呢啲黑市融資嘅市場，啲錢點嚟嘅咧？其實都係嚟自政府印嘅銀紙， 嗯、 只不過佢流入咗去嗰度， 係經轉咗喺民間度轉咗幾次手 咁解。咁佢轉個方式有幾樣嘢嘅，其中一個就係走去澳門轉一轉先。喺澳門轉完之後咧，入翻去嗰陣時咧，佢、嗯、就名正言順當境外資金咁入翻去。 即係人民幣離岸中心啊！呢啲啦， 係啦，咁所以黑市中黑市利率離岸中心。咁佢入翻去嗰陣時就其實係做緊一啲高利貸放水，所以民間融資嘅活動。 嗯嗯 咁越係個經濟差咧，呢啲民間融資嗰個需求越大。 嗯， 譬如溫州嗰啲小生產商，係咪佢轉周轉唔到噶嘛？ 正常嘅途徑係借唔到錢啦。 借唔到係啊，佢哋一定借唔到。 係， 即係佢唔會借俾佢嘅。 係啊， 咁所以就唯有係民間融資，嗯、就係走呢啲咁嘅黑市利率市場。 係 咁而澳門之所以過去，你留意一下一個最近我睇啲周刊講有個賭廳執笠， 嗯， 走數啊，係20多億嘅大佬啊。 系， 即系话嗰啲人摆喺度嘅存款咯，讲紧摆个赌厅嗰度嘅存款系20多億， 即系银行咁嘅规 模。你几难想象嘅，真系澳门咁多个赌厅， 系 一个求其一个你听个名都唔 系 好出名嘅蛋散赌厅， 系 都讲紧21億， 即系所以如果加埋嗰啲大嘢嗰啲，咁就讲紧可能系几百亿。 系啊，你谂下佢嗰个规模个 scale 系几大？如果啲钱你谂下，如果系纯粹系贪官污吏嘅钱，系冇可能 support 得到澳门呢种咁。荒诞嘅一种经济增长， 嗯嗯， 只系佢成为咩咧？就系话呢啲叫做黑市利率市场嘅一个避风港，嗯、或者系出去漂白嘅一个过程。 系啦， 所以香港你嗰啲陈茂波继续喺度出嚟讲话，我哋要开发呢、這个，包括梁锦松都系噶，啊，我哋要谂下呢、這个 人民币离岸， 唔系啊，嗰、那个郊野公园、住宅土地嘅比例系应该调转啊， 系山明水秀好啲啦，系啦，呢个冠绝楼价， 呢个你起多多楼都搞唔掂啊，等于、嗯、澳门一样噶、嗯，你咁多个赌厅都可以 absorb 到嗰啲资金，你可能几大嘅、嗯、即系落嚟香港买楼嗰啲资金，你谂下少少一个喺教育学院嘅内地学生，一个假扮嘅公安可以呃到个60多萬嘅，即系离晒谱，我觉得真系，你谂啲咩学生嚟嘅呢啲真系，系咪？第一就系话公安话你。犯咗事你就即刻信喎，然後跟住就磅噶咯， 仲要磅到咁多錢， 同呢個二胡夫婦係一樣噶喎，係嘛？即係我都唔明喎，點解第一佢哋咁有錢咧，第二咁驚內地公安話你犯咗事咧？ 咁咪可能啲錢嚟， 啲錢點嚟嘅咧？係 啦，點嚟嘅咧都有得解。 但係一個咁嘅普通教育學院嘅女生啊，好似係60多萬喎，好輕易嘅啫喎，打兩個電話就攞60多萬。 嗯， 即係錢對佢嚟講，我諗冇概念嘅真係。咁、 嗯、 所以你話如果呢個澳門新豪咩話叫做 新豪影匯啊？ 新豪影匯即係嗰個八字天摩天輪嗰個。 八字摩天輪。 係啦，八字摩天輪。咁究竟點解仲咁把炮，可以用250億投資喎？ 係。 係咪嗱？而家鋪天蓋地就係呢、這個請到荷里活，即係四大天王啊！真係。 係。 不比特、Brad Pitt 係啦。 李安納、DiCaprio、馬田史高西斯呢個仲勁啦，教父級添啦，直情係。 係。 仲有一個嘅， 仲有 四個好似係咪？ 係，仲有羅伯迪尼路。 係啦 ，Robert De Niro， 即係話老中青三代殺曬。 係， 咁就仲有麥當娜演唱會嘅好似係咪？ 哦，唔係，嗰、那個 Mariah Carey 嚟。 Mariah Carey， 仲有請到韓國一隊組合叫 Sistar。 我唔識啊，呢 啲唔識啊，我都 係啦。 咁但係即係咧，嗱250億係成個投資額啦。咁但係佢今晚搞呢個開幕禮咧，佢係揾咗阿馬田史高西斯拍一套微電影嘅。即就係揾頭先嗰幾個巨星啦，俾佢嘅酬勞咧拍呢條片嘅阿史高西斯嗰條咧5.5億喎，5.5億就拍呢條微電影，微電影啊，即係 半個鐘啦， 係啦呢啲咁樣嘅嘢，跟住咧每個嗰個主角咧，嗰幾個巨星咧，每人1億片酬， 大佬我哋收工唔好做啦真係， 唉、哎、呀，這些機會唔係屬於我哋嘅大佬。 真係嘅，真係大佬開賭嗰個啦，真係。 咁一億，即係嗱，點解？ 嗱，通道四條友就係啦，嗱，馬田西、史高西先5.5亿，其他三條友每人1亿， 加埋 8.5亿 啦，係啦，係 啦， 接近10亿。 咁你仲賣廣告啊、宣傳啊嗰啲咁嘅嘢咧？ 係啦，嗱，今日幾多嘅報紙嘅頭版係廣告，係新濠影匯嘅廣告。之前又睇過 TVC 又係新濠影匯嘅，即係佢都抌咗幾多錢到10亿度啦，淨係搞今晚。 但係冇客嘅喎，真係你問我啊，第一大陸佬就連馬田、史高西斯係邊個都唔識嘅喎。是吗？ 是 Mariah Carey 我想認識少少啦， 是 是吗？ Brad Pitt 可能好啲啦， Brad Pitt 應該知嘅， Robert De Niro 不認識的喎，應該佢哋嗰個年代嚟講， Taxi Driver 嗰啲未睇過， 係咯， 係咪佢哋仲係上山下鄉嗰個年代？習近平仲係 係咯 ，DiCaprio 啊 ，DiCaprio 一定認識，因為叫 Titanic 啊嘛， 係 係啦，嗰套嘢大陸收得啊嘛， 係係係。 咁但係你諗下佢嗰度，佢根本上佢冇，我就唔明啦。如果佢啲賭廳已經開始陸陸續續執笠走數，係 啦，我真係唔明。 佢咪想轉型做呢個 entertainment business 咧？ 還是係放一啲個信息出嚟，即係其實係大佬喺後面，即係要佢放一個信息出嚟，都係一個好友好景，即係其實係冇嘢嘅。因為人人都話佢咩嘛，保唔到七啊，跟住有咩，跟住佢要死兜。 喂，如果係咁嘅話，就大陸佬就放翻啲貪官出嚟咪得咯，即係將嗰啲賭場裏邊 camera 全部封曬佢咪得咯，即係專影貪官嗰啲啊。 係係， 咪咯。 咁又唔得嘅，之前阿習太大打貪打得咁行， 嗱而家就因為好快就五中全會啦嘛，五中全會之後其實就已經有 開咗波啦，好似 插旗佈局噶啦嘛， 係啦 係啦，咁所以我估就係會唔會係即係想沖起一下咧，因為呢個都係阿何鴻燊嘅仔啦，跟住何猷龍自己打識噶嘛呢個項目， 係啊， 咁以佢嚟講都係呢個即係咩正？擔正嘅一個 show time 嚟噶嘛，係 唔擔正呢部啦，唔使擔正下部啦。喂，但係咁又好笑啦！如果之後即係同呢個五中全會贈慶，就但係喺澳門搞，係咪有啲搞笑咧？點解唔喺北京咧？而家咁， 但同埋我覺得咧，就衝唔起嘅，其實個原因就係佢而家嗰個澳門嘅成與敗都係政策嚟噶嘛， 嗯， 係嘛？佢唔係一個所謂嘅 organic growth， 係啊。 而唔係話，亦都唔係話，因為佢自己做得特別出色啊嘛， 嗯， 而係話大陸嗰啲嘅資金太多，錢需要有出路嘛， 嗯。 其實香港嘅樓市同澳門嘅呢個賭業其實都一樣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就算搞10亿、20亿都冇意思嘅喎。嗱， 嗯， 我唔知道你識唔識朋友多去澳門睇 show 咯？我認識嘅好少人去澳門睇 show 嘅。好少嘅咋？ 嗱，雖然佢其實有啲 show 香港冇嘅，其實， 嗯， 就是，澳門先有的。 而事實上，即係澳門佢嗰啲嘅場表演場地真係其實 好香港， 好 專業， 好大規模，好專業，啲器材好好嘅。即係啲軟件可能差啲，即係睇下，即係如果當地人冇乜添啦。咁，嗯，但係即係係啦，嗰啲硬件配套係好 OK 嘅。咁但係即係， 但個市場唔係佢自己 local 噶嘛。 即係所以成件事咧，我覺得好。即係應該 好詭異， 好詭異，因為點解你係咯？啱啱一路都係講緊澳門賭業，一路係好收縮收縮，但係而家有個大好友出嚟抌咁多錢，即係完全唔似係一個做生意嘅行為咯。我覺得呢個真係似係一個公關 show 多啲咯。我覺得係，即係但係佢幫邊個公關呢？係咪幫即係中國政府？ 我諗可能幫澳門政府多啲啦，係嘛？即係幫中國政府就唔似喎，我覺得。第一，中國政府就揾宋祖英啦，點樣揾馬田史高西斯啫？咁樣揾嗰啲李冰冰啊、范冰冰 啊，即係呢個我又覺得係 黃曉明啊， 唔啱數嘅。點解全部揾曬啲美國荷里活巨星咧？即係最近呢，這個中國政府同呢個美國啊 TPP 啊嗰啲，即係嚇而家今日有咩啦？嚇，啊，南海啊派軍南去添， 美國派軍，我都話遲早噶啦，因為菲律賓咧美國派軍南去啊，佢就係測試下你解放軍敢唔敢喐佢嘛。 咁你仲走去揾啲美國嘅嚇，啊，巨星，佢啱啱先至同呢個英國啊咁 friend 咧，唔揾啲英國巨星咧，或者即 英國冇乜巨星啊。 有嘅，阿詹士邦咯，阿碧咸用咗啦，俾威尼斯人， 系又用咗啦， 系用咗已经， 啊系喎，碧咸威尼斯人， 威尼斯人啊，系啊，即系佢哋系好劲，真系去到一个咁样嘅世界级嘅，佢哋呢啲系， 咁亦都系香港，我谂亦都系冇呢啲咁样嘅投资规模嘅嘢啦嘛，已经， 咁又系， 你谂下香港喺娱乐事业里边， 嗯， 大规模嘅投资已经冇咗几耐啊， 系， 系嘛，你唔好话就算系官方嘅旅游投资， 嗯， 最后一个都系呢个迪士尼乐园啦， 系。 邊度有其他嘅嘢落成？邊度有新嘢啫？ 係， 係嘛？ 咁老實講啦，即係之前咪話呢個喺揚州炒飯整呢一個即係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廚，其實使乜咁辛苦啫？用呢個嚇呢啲得唔得咧？即係嚇，啊，最豪氣嘅一個開幕禮， 可唔可以即係整？ 香港咪搞過老董，記唔記得啊？維港巨星喎，Rolling Stone 又成，咪香曬 爛曬尾喎，真係 咪老鼠嗰單嘢咯？頭先講處咯， 但係呢個佢搞得成啊嘛，真係揾咗啊 Fred Pitt 啊嗰啲啊 Fred Pitt 今晚冇去啊，今日開緊戲啊，咪拍緊戲唔得閒去。咁係啊，係啦 ，DiCaprio 啊，羅伯特尼魯嗰啲真係有去噶嘛。 咁、我諗佢哋亦都係因為諗住大陸市場嘅，係嘛？ 都係嘅。 你諗下，而家好多呢啲荷里活嘅影星都希望能夠佢哋嘅電影可以打大陸市場 啊。咁又係嗰啲即係嚇，下下一套戲都幾多十個億啊，十幾個億啊咁樣嘅交投噶嘛。 咁你就最主要就係嗰套戲能夠上到，咁中國政府就要求你套戲裏邊又要改一啲內容，加啲佢哋要嘅嘢。 所以點解我最近就睇咗呢個火星任務咧？就真係有一個 有 個 中國科學家噶嘛，而且係俾錢嘅 何止啊， 我救翻佢咯。 佢直情有一幕咧，係射呢個太係啊，真係射呢個太陽神嘅一個火箭咁樣，真係一個倒數5、4、3、2、1， 頂火 頂火咁啊！哇，嗰下我真係笑咗出嚟， 太爆啊！全中國 真係幾勁 嗱，所以我都話咧，即係中國人咧，真係都幾悲哀嘅。你嗰啲農民就辛辛苦苦走去非洲，走去賣嗰啲咁樣嘅義烏小商品， 係 賺啲錢，而個政府。就不斷將嗰啲錢咧，就大嚿大嚿箍出去， 係 係嘛？4000億面不改容掟去英國， 係 係嘛？你未計嗰啲非洲啊，嗰啲體育館啊，嗰啲超級碼頭啊，嗰啲咁嘅嘢啊， 係 好多仲要送俾嗰啲穆加貝私人嘅添喎， 係 你諗下頭先講1億啦都，無厘頭都1億啦，攞個鑽石礦嘅開採權，咁所以咧就呢啲就係咁啊，掟咗出去嗰啲錢咩咧，就要集體嗨啦，即係要 PR 集體嗨，澳門有冇呢個效應，我覺得係有嘅。 嗯， 但係你話係咪可以傳到去內地，令到佢哋吸引佢哋嚟澳門去消費啊、使錢啊、賭錢咧？我覺得就唔會。 係咯，有冇咩能力先啦、啊？即係根本都冇曬水。 唔係，首先佢哋我諗唔係咁國際化嘅。 嗯， 大陸佬啊，大陸佬嗰陣國際化味咧係假嘅，我覺得。 但係佢係嗰啲即係趨之若鶩噶嘛？見到呢啲其實呢啲人咪等於一個係 LV， 一個係 Versace， 一個係咩咁樣啫嘛？即係等於佢哋劈曬啲名牌上身咁樣。而家哇，而家澳門呢個地方嚇、可以吸引到呢啲咁樣嘅荷里活名牌過嚟，咁我哋哇去咯去咯咁樣。 咁有何難度先？等於廣州恒大都可以揾到啲踢緊主力嘅意甲嘅球員過嚟啦，係嘛？你有錢，杜奧巴都踢過上海啦，係嘛？ 踢咗半季好似。 咪但係都係錢啫，係咪？好緊羅賓奴啊，呢啲你都可以揾到過嚟。 咁又係羅賓奴踢緊， 踢緊恒大係啦。咁你而家仲話喂，我要睇中呢、這個？迪比得唔得啊？得開個價得噶啦，我哋曼聯都唔用佢啦。 迪比收咗税啦。 咪係咯，即係以佢哋嗰個，即係我絕對唔會懷疑添啊。係係嘛？包括阿習近平今次去曼城，我估好快曼城喺全中國開足球學校，然後就擁呢個阿古路嗰啲球星咧，或者係褪咗落嚟嗰啲迪咩馬迪啊嗰啲表現唔好嗰啲咧，泰利啊擁佢大陸教咯，或者擁佢大陸踢咯。 依個啲 Chelsea 喎。 曼城嗰邊踢得唔好啊！啲爺爺托尼啊，嗰啲 爺爺托尼係啦， 再優嗰啲啦，咪去 咯， 咪拱過大陸踢咯，跟住就搭住曼城足球學校一齊揾水咯。 維拉嗰啲可以過去啦， 維拉係啦，維拉高層嚟添嘛，咁啊呢個就係所謂中國模式咯，我覺得。但係問題就係你要兩邊食係好困難嘅。當你直接進入去中國市場，就面對另外一個遊戲規則。 嗯， 就係你迪加比奧有冇拍過一啲反華嘅電影啊？跟住呢個達賴喇嘛係咪你老友啊？係達賴喇嘛好敏感啊，變咗你知唔知啊？因為嗰啲 Richard Gere 就永遠入唔到大陸㗎啦，係 啊 係啊，係嘛？就係呢啲羅伯特尼路唔知係咪達賴喇嘛嘅 friend 添啊？又係如果係嘅話，又係麻煩嘅呢啲人。即係所以你話借住呢條水入去大陸咧，我覺得就唔會住佢哋之在就係咩咧？有水就袋。呢啲叫做 easy money。 係，我覺得真係 easy money， 即係拍一套微電影，你話半個鐘或者可能更短。 屌，都唔係馬田小西斯拍㗎啦，你掛個名落去。 但係咁樣收五個億， 你知唔知而家中國啊，佢嘅宣傳嗰啲嗰個公關費用喺全世界好犀利嘅，係 sponsor 緊一啲嘅 program。你留意一下 Discovery Channel 啊，有啲叫有啲有個節目叫 China Hours， 係即係一睇就知係廣告嚟㗎，跟住 CNN 都有㗎。係 係。 佢好多呢啲而家呢啲 PR 嘅 program 嘅喺嗰啲國際傳媒裏面， 係 咁我覺得用乜嘢啫？下一套戲點？如果馬田史高西斯咪直入式咯，裏面哇中國足球攞世界盃咯，係咪？懷念真實攞唔到佢咯， 係 咪自嗨一輪咯？ 無間道二咁樣嗰啲。 喂，你要記住，大陸人佢個現實生活裏面咁痛苦，你見到嗰啲人發達嗰啲就永遠唔到自己。係係啊，個社會好似擺落去好似好繁榮咁樣。 係嘛？揸寶馬又多，揸 Benz 又多，揸保時捷多，但係你永遠唔到自己，咁你點樣 high 先？習近平 精神勝利法 啊，係啦，就是、精神勝利法啊嘛。哇！大佬，你睇下英女王全家總動員嚟， 係咯，南瓜車開埋嚟啊！ 係啦，招呼呢個習近平，係嘛？你喺英國攞到幾叻啫？當年鴉片戰爭嘅恥辱一 Q 過搞掂曬啦！大佬咪蝦完咯，咁但係問題蝦完，你諗下嗰四千億嗰啲錢喺邊度嚟嘅？ 嗯， 係嘛？嗰啲咪係中國嘅民脂民膏，係嘛？俾穆加貝嗰啲咪又係中國嘅民脂民膏？即係我成日都唔明點解嗰啲人嗰盤數， 嗯， 係唔會咁諗嘅咧？佢係攞緊你嗰啲錢。去 entertain 嗰個人，然後幫自己做勢喎。 係咁，但係做咗個勢之後就會令你 high， 咁就算係 嗱，有呢個就 apply 唔到落去呢個新豪呢度啦。 係 即係新豪啲攞賭客嗰啲錢去俾咗馬田史高西斯， 係 然後幫自己做勢。 係 咁問題就係咁啦。你賭客你會唔會 high？ 我覺得唔會嘅喎。 賭客就應該唔會啦。 我覺得賭客好實際嘅喎，其實係即係佢唔會話因為你請咗呢、这個。Brad Pitt 啊，請咗呢、這個Leonardo DiCaprio 嚟咧，佢就會真係幫襯你喎。 唔係喎，會唔會咧？即係嗰啲賭客原來係即係如果有個 VIP 嘅即係身份或者點樣一個 list 咁樣可以啊，走去同佢哋握手。 嗱，我咧就唔係，我一路都好崇拜有個叫洗米華嘅賭廳嘅廳主， 即係 佢係用最少嘅宣傳成本而得到最大嘅宣傳效益。 即係坐住個女仔個大髀嗰個嘛， 係啦嗱。我就唔明嘅，點解《蘋果日報》嘅娛樂新聞系統啊，包括以前嘅《忽周》《一周刊》，係咁中意報佢哋三個人啲嘢嘅，即係洗米華同佢兩個老婆，一個老婆同另外一個女朋友， 係 Mandy Liu。 嗯， 你諗下一個過去嗰三年， 嗯， 你對澳門賭廳廳主嘅認識最勁最勁就係洗米華， 嗯， 其他嗰啲人你唔記得，你唔知佢係邊個。 係 你諗下同樣嘅 marketing 喺大陸。佢哋中意睇香港嘅娛樂新聞， 係 咪一樣會認識洗米華？ 嗯， 跟住佢去邊個賭廳賭一樣嘅啫，咁佢咪話去洗米華個廳咯？ 係係。 但係你諗下，佢養住一個 Mandy Liu 啫， 嗯， 同一億嘢， 嗯， 請呢三個天王，仲有五億半， 係咯， 請馬田史高西斯定邊個？邊個嗰個 sustainable？ 你明唔明啊？ 成本效益 係啦，呢個就放煙花，嘣一聲咁就放完啦，係係嘛？大佬，聽日我諗就唔會有人報啦， 嗯。 但你諗下，洗米華只要佢 繼續坐大髀， 繼續同阿 Mandy Liu 喺倫敦出現，然後跟住翻嚟就著翻同一對波鞋，同佢老婆行街，咁又搞掂我連連氣，係係嘛？咁又俾到個橋你，俾到個古仔你記者寫啦， 係 又見報啦，跟住， 嗯， 係咪？你諗下，即係過去，如果你計 airtime 啊，佢出現喺個傳媒裏邊嘅時間，我估啊超過一億嘅個價錢，係，即係洗米家族啊， 係。 系啊， 所以就 咁啊，仲有佢而家嗰啲細路 B B 仔咧， 嗯， 係嘛，大個少少又可以繼續拱出嚟噶咯， 小朋友嘅賭廳出， 咪咯，咁咪長做長有咯， 係， 但佢都係做呢個 entertainment business 噶嘛，太陽城娛樂啊嘛， 係， 咁以佢嚟講，自己出嚟去做個 branding， 我覺得贏曬喎， 嗯， 即係如果俾我揀嘅話，就應該係由何猷龍自己出嚟，好似結咗婚嘅好似。 嗯， 冇啊，好嗱咁樣嘅話就有 結婚都 係啦， 有女朋友嘅， 就因為洗米華結咗婚先至咁慣啫嘛，係嘛？咁就搞呢啲咁樣嘅新聞就好過請呢、這個叫做咩話？佢嗰套戲叫做五億半嗰個叫做咩？ 嗰套《選角風雲》啊，嗰套微電影叫做 《選角風雲》 係。即係佢有個古仔嘅，佢係嗰幾個人咧，即係馬來西亞西斯咧就喺澳門開戲啦，諗住咁跟住嗰三個 人 咧就係 casting， 咁啊 casting 嘅過程咧就或者係即係 casting freak 嘅時候咧就大家喺度互踩啊互串啊咁樣，咁啊最尾就都係揾阿 Brad Pitt 做啦，咁但係 Brad Pitt 就最尾就推咗阿小西斯咁樣嘅一個咁無聊嘅一個故仔嚟嘅。 大佬有咩賣點你話？ 我唔知啊， 同個賭場有咩關係咧？ 就係直入式咯。成個場景都係 我知喺佢嗰度拍 啦， 喺佢嗰度拍 嗰幾條巨星嘅樣喺度咁樣咯。 咁但係你個古仔唔得啊嘛，係咪？我寧願揾甄子丹打敗泰神好過啦， 係喎， 係咪？ 係好 仲 sell 得，起碼俾人孖叉孖得嚟都有 noise 啊嘛。其實 甄子丹唔夠咩咯，唔夠國際性咯，即係比起呢啲就爭啲嘅級數就。 但香港好慘喎，其實我唔知道佢有冇資助去拍嗰啲咩《賭城風雲》啊嗰啲啦， 嗯， 或者係拍嗰啲賭片，香港啲賭片但即係香港啲明星係攬唔到呢陣嘅， 唔好話香港 攞唔到啲價位。 有一個 真 係唔係阿郭富城今次都有去嘅，不過佢收1000萬啫，算係好少噶啦。但係都係去一去又收1000萬，即係你就咁樣睇就哇係口臭喎咁樣。但係一比起嗰啲真係哇真係睇你唔起啊！覺得完全係侮辱啊！ 對於郭富城是一個侮辱，而郭富城是香港的天王嚟嘅，天王級嘅所謂，咁樣俾你侮辱法， 冇辦法，可能郭富城矮咗可能。 咁啊，DiCaprio 都唔係好高嘅就係嘛， 咁但係人哋啲國際級啊嘛， 同埋阿小西斯都好矮嘅。應該差唔多嘅，同 啊！但我發覺好奇怪喎，我搭地鐵嗰陣時候，我聽到啲人講嗰啲個白邊過嚟㗎咁。咁事實上係有咁嘅問題㗎喎，佢嗰擺曬地鐵燈箱㗎嘛，咁就係每一個單獨出㗎嘛。係嗱，我諗Brad Pitt 同阿邊個一定認得，同阿DiCaprio 一定認得。 係啦， 但係馬田史高西斯我諗就認得嘅人又好少， 或者認咗佢活地亞倫可能當 啊， 可能當佢 Woody Allen。 唔係，我啲人唔識 咁啊，係照計 Woody Allen 都唔識。 佢聽過個名，我諗，但佢哋好多香港人係唔知道馬田史高西斯個樣係點噶。 係 因為佢唔係一個即係娛樂人物嚟噶嘛，即係唔係成日出鏡嘅人嚟噶嘛。所以我覺得就唔知點解，我覺得呢啲似係末日先兆嚟嘅， 真係好詭異啊！呢單嘢同呢個即係有咁好多馬騮走咗落去慈雲山學校一樣咁詭異。 五十隻喎， 係 爭食蕉， 係 五十隻走去慈雲山學校， 係真係詭異到咁嘅。但係更詭異嘅咧，可能係講緊呢個一個大家係唔可以留言、唔可以同佢做 friend 嘅一個 Facebook account， 似乎係一個幽靈嘅 account。 冇錯， 我哋休息一陣，翻嚟介紹呢個幽靈 account。